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校门口弥漫着炸豆腐串的辣椒香味儿。池小池要了一串，坐在小板凳上，伸长腿看着走出校门的人潮逐渐由密集变得稀疏。这个小摊上的辣椒如他记忆里一样够劲儿，他辣得直吸气，嘴唇被辣椒辣得殷红一片。他灌了一气水后，把胳膊支在膝盖上，望着学校烫金的招牌一字不言。蝼蚁能看出他目光里毫不掩饰的留恋，语气中难掩心疼。 真的不再待多些时间吗？ 在蝼蚁看来，池小池是答非所问的。 没有了。 只有池小池知道，他是真的没有时间了。早在季座山冒着生命危险从主神空间里带出有关先天系统的讯息后，池小池心里就自动竖起了一个倒计时的钟表。一周前朱守成如他所愿锒铛入狱时，他其实就已经可以走了。那时候089还剩下72次任务，于是池小池给自己预留了一周的时间，去抓紧时间完成自己该做的事情。池小池把豆腐串的签子扔入垃圾桶，擦了擦手，又拿出了手机。这段时间池小池总是在把玩手机，蝼蚁不小心扫过一眼界面，看到是短信页面，应该是他正在跟哪个朋友用短信聊天。蝼蚁为人如此，不会随意干涉池小池的正常交友，更不会去特意窥探他的隐私。蝼蚁如往常一样下意识地转开脸，不把视线落在池小池的手机上。在编辑过一条后，池小池把手机放入口袋。 走吧，回家去。 蝼蚁知道近来几天，池小池除了上课时格外用心外，在闲下来时总会长时间的发呆，仿佛有什么心事。这样的症状似乎是从朱守成入狱后就开始了。蝼蚁一边忙着为他对卡，以免朱守成的回忆值溢出，一边想为什么呢。不过池小池不说，蝼蚁也不会追问。他尊重池小池的一切，愿意让池小池拥有属于他自己的一片天地世界。池小池回家给自己做了一顿饭，自己对着墙壁上的挂历吃完，又去楼下喂狗肉，做作业，洗漱，睡觉，自然的就像他之前度过的每一天，就像他会在这平凡的充满人间烟火的世间永远留下去。蝼蚁的姨父正因为家里要添一个新生命而奔忙，蝼蚁的小姨则辞了职在家里休息，她的身子不太好，需要静养。好在今晚池小池的父母去隔壁市走亲戚了，蝼蚁可以在池家休息留宿。歇下不久后，池小池又拿出手机，在黑暗中吧嗒吧嗒地输入文字。蝼蚁不知道他现在还在和谁聊天，说实在的，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以朱守成的年龄、精神状况、身体状况，以及美国监狱里对恋童癖天然的歧视和自发的款待，朱守成在监狱里大概是活不了很久的。不用太过担心他在号子里蹲满年月后还有力气找正值盛年的池小池报仇。对池小池来说，最后一次任务已然圆满完成，但对他来说则是另一段故事的开端。 池小池自然会向主神提要求，返回他的世界，重新做回他的池小池。可楼隐却不能陪在他身边。尽管知道这样难免卑劣，但楼隐仍存有那么一丁点的私心，盼着能和池小池在他的最后一个世界里多留一段时日。左右零八九和他们是同一条世界线来的，早一日晚一日总会在原本的世界线重逢，非要抢在这一时半刻回去送他吗？楼隐支离破碎的过往记忆里，大多数都被池小池占据，将宿主送走的完整记忆也只有两次而已。把宿主带回主神空间，送入须臾之间，之后就是再不相见。楼隐只能根据事后登记的资料判断宿主去了哪个世界，只要将池小池送进去，就是经年累月的不相见。偏偏池小池好像不很把离别当回事，惹得楼隐也不得不体贴地把即将到来的离别处理得云淡风轻。至于他心中的激荡，他甚至不敢让池小池猜到。见他这个时候还在玩手机，楼隐实在没能维持住君子风度，状似无意地问了一句： 和谁聊天？ 池小池头也不回地答道： 我在跟池小池聊天。 楼隐一怔，他征求池小池的意见。 我能看一下吗？ 池小池没吭声，只往楼隐怀里挪了挪，一些滚烫的皮肤轻贴在楼隐的小臂上，过了一道并不很明显的静电。楼隐翻身，用臂弯轻合住池小池的腰，看向他的手机屏幕。只一眼过去，楼隐便明白了。老式的手机没有备忘录的功能，因此短信功能里的草稿箱就被池小池拿来用了，这就是所谓短信的真相。在池小池的草稿箱里，零零总总竟存了100多条短信。 高考的作文题目是以未来为主题的，当年我没参加高考，只来得及看新闻报道和披露出来的零分作文，瞧个乐子。一高里有个数学老师喜欢收学生礼，为了你好，中考一定要考过570分，进 A 类生班。一高里还有个组团霸凌的小团体，但都是软柿子，只要操起板砖打回去，他们马上怂。常去医院，阑尾能早点割就早点割。一旦拖成了慢性阑尾炎，清澈要命。还有不要去南方旅游，有台风会发霉。 第一条备忘录是从池小池进入这个世界的第一天时就写下来的，目的是帮这个世界的少年小池作弊。楼隐想，他终究还是看清了池小池，自始至终沉溺这个词都不适合池小池。从进来的第一天起，他就在筹划着离开后的事情。在失去楼隐后，池小池生命里有多少孤独就有多少美好。他用这一段折磨朱守成的空闲时间，一点点将他们用心记录了下来。而在意识到自己即将要离开时，池小池加快了步伐。在今天，他总算把自己想要交代的事情交代的差不多了。叫楼隐更加没想到的是池小池接下来的话： 其实我不想离开，但又很盼着离开。这应该是我这辈子演的最累的一场戏。 池小池虚出一口气，为自己这几个月的表现进行了点评。 我知道自己以前是什么样子的，可我根本演不好自己。 楼隐微微动容之余，轻声安慰他： 你做得很好，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同，我相信别人也没有看出来。 池小池只是笑着摇摇头。别人或许不能，但作为一个演员，他自己能感觉到，不一样的终究是不一样的。 我演不了一辈子的， 这世界是迟小池的。 迟小池在夜中睁着双眼，语气温柔地点了点自己的胸膛。 不是迟小池的。 玉璧，他把手机放在了床头之上，把他刚才编辑的那条短信发了出去。这一条是发给自愈的。自从上次朱守成的事件后，他就和自愈熟人了起来。他知道今晚是自愈在派出所里值夜班，因此他向他求助，说自己和楼哥晚上双双着凉，一起发了高烧，希望他发扬一下人民警察为人民的高风亮节，替他们拨个急救电话。然后池小池选择接受传送。熟悉的抽离感第十次在他身上苏醒，牵引着他一寸寸离开这个世界。原主池小池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有点点光晕从自己体内弥散而出，他很想说些什么，但还是一如既往地张不开口。他本以为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看着另一个自己消失无踪。然而当那道闪转着的微光即将消逝时，竟又折回身来，捧住床上池小池的脸，用额头轻轻抵住了他的。有些微的光粒宛如萤火，随着他指尖的抚摸渗入床上池小池的额头。 差点忘了。 那人含着笑意低声道。这么多年池小池一直在等着的，却从没有人对他说过的话。指尖状的光点拂过少年的额头，温柔的像是一记亲吻。 很多事情不是你的错。